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，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欢迎好朋友，我是古月。用10块钱营造一个浪漫的小场景给心爱的人，你做过这样的尝试吗？也许生活中用10块钱制造浪漫已经有点困难，不过只要有心，简单却浪漫的事儿照样可以做得到。先来听这首《怎么 Happy》，也许歌曲会带给你灵感。10块钱可以买一枝花，买2块冰糕，买一串木珠项链，买半斤酸梅糕。 用无言的微笑送上这些可爱的小快乐吧。选择这些无非是要营造一种特有的浪漫，就是接下来这首歌唱到的穷浪漫。 记得那天走过街边，回想起从前，骑着破车唱着老歌，那么的快乐。年轻的夜你在旁边，笑容那么甜，靠近一点，没太多语言，幸福如此简单。我们爱这样一种浪漫，就算没有钱再苦太难，感情不需要用来计算，永远其实并不遥远。我们爱这样的穷浪漫，平凡的只有吃饭洗碗，活在只有你我的世界里，真实的拥抱最温暖。在街边回想起从前，骑着破车唱着老歌，那么的快乐。年轻的夜你在旁边，笑容那么甜，抱紧一点，没太多语言，幸福如此简单。我们爱这样一种浪漫，就算没有钱再苦再难，感情不需要用来计算，永远其实并不遥远。我们爱这样的穷浪漫，平凡的吃饭习惯，活在只有你我的世界里，真实的拥抱最温暖。 电视中转播篮球赛，解说员说道，外国人惊讶于姚明的双腿为何如此结实粗壮，后来到了中国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人都在骑自行车。那在国外呢，骑自行车算是运动，在中国这就是习惯， 租个自行车游走于阳光下的北京城，这也是一种浪漫。送上这首《骑单车的日子》。 风儿飘飘，云层环抱，晨光在落地窗前，暴躁感觉睡不着，有一种触动在心头敲。衬衫穿好，房门关好，撕掉膝盖留下的药膏，安逸的街道，机器跳动的细胞。哦哦，你说骑单车的日子呀，喜欢轻轻哼唱着歌谣，喜欢对自己灿烂微笑，享受的每一秒，蠢蠢味道难忘的逍遥，骑着单车逃离困扰，把梦寻找。你说骑单车的日子呀，喜欢轻轻哼唱着歌谣，喜欢对晴空灿烂微笑，烦恼全部忘掉，樱花路上尽情的翱翔，我们还有曙光。衬衫穿好，房门关好，撕掉膝盖留下的药膏，安逸的街道，机器跳动的细胞。哦哦哦，你说骑单车的日子呀，喜欢轻轻哼唱着歌谣，喜欢对自己灿烂微笑，享受的每一秒，蠢蠢味道难忘的逍遥，骑着单车逃离困扰，把梦寻找。你说骑单车的日子呀，喜欢轻轻哼唱着歌谣，喜欢对晴空灿烂微笑，烦恼全部忘掉，樱花路上尽情的翱翔，我们还有曙光。樱花路上尽情的翱翔，我们把烦恼全都忘掉。你说骑单车的日子呀，喜欢轻轻哼唱着歌谣，喜欢对自己灿烂微笑，享受的每一秒，蠢蠢味道难忘的逍遥，骑着单车逃离困扰，把梦寻找。你说骑单车的日子呀，喜欢轻轻哼唱着歌谣，喜欢对晴空灿烂微笑，烦恼全部忘掉，樱花路上尽情的翱翔，我们还有曙光。 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。 欢迎回来。大学中的浪漫似乎总是来得很简单，原因就是在大学这个本身就很浪漫的地方再去制造浪漫，的确是件很简单的事。当年羽泉推出的第一张专辑时，就用一首爱浪漫的为大学生活作别。 的人用瞬间的领悟去感应，